实践615共同宣言民族共同委员会北方、南方和海外委员长会议2月8号发表了共同公报。公报如下，在海内外莫大的期待和关心下，实践615共同宣言民族共同委员会北方、南方和海外委员长会议于2017年2月7号到8号在中国沈阳举行。会议就在历史性七色联合声明发表45周年和十色宣言发表10周年的十亿深远的今年，全体同胞联合力量改善北南关系，开创自主统一新局面的实践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协议如下。一、615民族共同委员会决定尊重统一祖国三项原则和各北南宣言等民族共同的协议，并以此为基础谋求民族的和解与团结，积极推动国家的和平与北南关系改善。二、615民族共同委员会决定进行各种活动来在朝鲜半岛消除军事紧张和战争危险，构筑持久而巩固的和平机制。三、615民族共同委员会决定为实现北方、南方和海外各阶层的来往基础对话和交流，为在全民族范围内积极进行统一运动，以6月15号到10月4号为北南宣言发表纪念期间，并在民族共同的纪念日6月15号、7月4号、8月15号和10月4号之际，分别在平壤和首尔等北方和南方地区举行民族共同活动。四、615民族共同委员会决定今年一定促成有包括北南当局在内的各政党团体和海内外各界各阶层同胞参加的全民族统一大会，在开创第二次615统一时代方面起到主动而先锋的作用。五、615民族共同委员会决定做出积极努力来争取北南工人统一足球赛会、北南农民民俗文化统一活动、北南海外青年学生统一大会、各妇女团体代表会议、北南宗教人会议、踏访抗日独立运动实际地等各阶层各部门和团体的统一活动、体育文化活动和讨论会等举行成功。六、615民族共同委员会决定做出努力，以2018年亚洲杯女足大赛和第23届冬季奥运会等为契机，实现各种体育文化交流。七、615民族共同委员会决定更积极地进行连带活动，以使日本就过去对我们民族所犯下的一切罪行进行谢罪和赔偿，争取旅日同胞的民主权利。